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今日移师咗一个第二个地方做节目咧，就因为咧，其实咧， 听讲你脚痛啊，系咪？ 系啊，系啊。所以就嚟掂啦，所以就嚟即系大角咀都揿唔出嘅时候，就只有喺屋企做嘢啦。 啊，咁我哋见到呢个就系即系传说中肥佬黎嘅即系热厨房啊！ 屌，呢啲冇嘢值得啊，冇嘢值得大家注意嘅，只不过太多个人喺呢张台度打边炉，太多是非睇咁解啫。 大家睇下留意一下。 但你未嚟过打边炉咯，其实就 我未啊。 最主要系吓、啊，你几时嚟吓？ 咁啊，睇下你后边。哇！抽气线几时有曱甴爬下鼻先啦？ 哦，唔会，好少，好少。我未见过 后生嚟嗰啲蛇虫鼠蚁会唔会特别多啊？呢度 唔会，虫太就有一只，因为你一阵落楼下搭车嘅时候咧，你见到虫太啲 banner， 屌啦声。咁今日其实想讲乜咧？就大家谂咗一阵，都觉得系有啲正经啲嘅嘢讲下。咁啊，其实头先同阿昌食 tea 嘅时候咧，就讲起，即系究竟泛民呢一个板块咧，有冇啲嘢可以喺暑假呢个舞会开嘅时候，要大家思考一下咧？咁样，其实我都听咗，即系佢讲完之后，我都觉得系有啲地方值得思考一下。你自己介绍一下先啫。 咁就而家有几个议题啦，最即系重要嘅处理紧嘅议题就系一地两检啦，呢样嘢。咁我都有一啲諗法嘅，係咁第二樣嘢就係、是、DQ 完之後，咁嗰、那個 而家未開始選 個即係泛民最新嗰、那個，或者係所謂反對派入面點樣面對，其實都係漠視一衝嘅、 啊、 尤其是我冇理解錯誤嘅話呢，梁油嗰個 DQ 係八月呢個月呢係上終審嘅，咁佢哋嗰個判決係唔係松喎、啊、你， 我冇松佢松啫。 咁即梁油嗰个判决，我觉得以我仅有嘅法律知识嚟讲，一定都系影响得到即其他 DQ 嗰四个人嘅一啲法律上嘅理据啊。系喺个 你意思系你觉得佢有机会上诉得直咁样觉得？ 唔系，即系佢嗰个无论佢得同唔得都好， 啊、 即系嗰个终审庭嗰个判词咧。我理解下，应该就是你到即其他四个人DQ 的时候去上诉的话，你一定会即是控辩双方都会引用这个梁油在终审庭的判词。 即是简单来讲呢，欧官就其实开了个非常之坏的先例，就是说他事释法那段条文呢就如圣上的圣旨。基本上所有东西呢他作出的判断呢都是 based on 释法的内容的，就跟基本法本身的条文呢就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所以如果梁油上诉得直的话呢，就即是说上诉庭的判词就否定了欧官这个看法啦。那所以呢无论是 DQ4 或者 DQ2 呢都是会影响深远的。 是啦，即是如果竟然终审是打得赢的话，梁油打得赢的话，那其他 DQ 那四个的话就应该就没什么理由。 简单来说，上诉庭不同意就是将释法的条文视为圣旨啦。 终审啦那里是。那但是因为但是梁油那个个案又同其他 DQ4 个不同的嘛，因为梁油那个个案是梁君彦没有给他们再宣誓的嘛。 是。 咁但係其他嗰四個人梁君彦係承認咗佢哋嘅宣誓嘅，咁所以就話亦都有可能就係、是、即係終審庭照判梁油輸，但係有一啲判詞咧，終審庭嗰度係有利於呢、這、一個即係其他 DQ 四嘅案件個法律嘅理據嗰個上訴嘅過程入邊，咁但係呢樣嘢都係即係一個局部嘅講緊司法抗爭咧，我哋可以睇成為如果講緊成個形勢。係嘛？即係好少人提一件事，我唔知點解喺網上面好少人去評論一樣嘢，就係咧林鄭月娥咧，佢近排出訪第一次啊嘛，上任咗行政長官嘅身份，咁、那個傳媒嘅焦點或者網上面啲人討論嘅重點就放於去到泰國嘅時候咧，泰國嘅外長咧就話：哇，亞洲有兩個女強人，一個係昂山素姬，一個係林鄭月娥，即係 咁撚代表佢。 係啊，即係話原來而家林鄭素姬定係昂山月娥，我唔知啦，而家我分唔清楚啦，係已經咁。即係跟住啲人就話：喂，係咪喂，你林鄭月娥有運到三年咩？係咪先？定係即係其實話俾你聽，其實你政府都即係運 佢俾阿波哥運咗三年。 政府係一個監房嚟嘅， 你搵咗你三年，其实 梗佢老公搵咗佢三年啦，屌呢一个干涸嘅古井。 但系佢搵咗佢老公三年啦，我唔知啊。佢老公啊，唔系佢老公中山都有房噶，系有车位。 啱啱公布咗系啊，所以咪有通脚揸住佢做到特首咯，昌哥。 咁就所以就大家就喺度讨论紧咧，即系究竟系即系昂山月娥定系林郑扫机嘅问题。咁但系其实林郑上任之后第一站去新加坡嘅， 嗯。 咁你問我其實呢一個意圖，係我覺得有好，你俾我好強烈嘅感覺就係你根本就要學新加坡嗰種，即係要掃除所有有組織嘅反對派嘅勢力喺呢個任期入面，喺西環嘅督導底下，就算林鄭唔想嘅話，係後面西環背後都會發功噶啦。咁所以先要去新加坡取經啫嘛。嗯、即係而家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國際政治嘅新聞或者消息，阿李顯龍啊，連自己嘅侄仔啊都告鳩佢啊。因為就係因為李氏家族嚇佢李顯龍個細佬定細妹咧，咁樣都發表咗一啲同政府意見不同嘅言論，咁而佢侄仔都冇情講啊，都要告佢啊，咁呢啲就係新加坡嗰種新加坡即係處理反對派或者處理反對聲音嘅手法咯，係咪先？所以我成日喺度喺節目又講，寫喺 Facebook 又寫就話咧，大家。嗰陣時候一講 DQ 嘅時候咧，劉小麗佢哋已經話呢個係內呢個係政變，係啦。咁我又覺得你有咁嚴重嘅字眼係啱嘅，但我都覺得用字冇準確。我覺得根本係一場內戰。內戰係咩意思呢？就係即係西環同埋呢個建制派其實唔係同你好似講緊啊，我不。同意你嘅意見，但係我會永遠擁護你發表嘅權利。咁大家做忠誠嘅反對派，完全唔係呢套邏輯，係要置你於死地，或者係要完全消滅呢個有組織嘅反抗勢力，至少係喺激進嘅一翼嗰面嘅，係要掃冧你，係要唔同你，即係要即係咬死你為止嘅。咁呢種係一種戰爭狀態嚟嘅，係。 嗯、 而呢種內戰嘅狀態咧，佢亦都有民意基礎。你至少你有兩三成，即係深藍嘅藍絲嘅民意係想你死噶嘛，係完全地。咁你係無可避免地，你要同佢哋對抗，你要同佢打餐死嘅係。即係當然你唔可以殺佢哋全家啦，係咪先？作為一個即係泛民或者反對派嘅立場嚇，呢樣亦都係一個吊詭嘅地方。你係保障緊佢哋嘅言論自由或者權利，但係佢哋想你死。 嗯， 啊，呢個第一樣嘢。但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呢個大家要認清咗一種內線嘅狀態，再加上林鄭去呢個新加坡嘅時候，其實佢哋想消滅你。咁已經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其實係即係反對派係咪要諗下有啲進一步嘅整合嚇，有更加多大嘅團結嘅誘因？是去即是大家真的坐埋一起，即是我哋讲咗好耐一样嘢，訓練一下啲默契，大家围埋练下波，咁就真係有大戰上場嘅時候，大家踢出嚟返波就唔係每個人突然之間個個喺度鳩衝上前，跟住喺度鳩射，而係真係有啲配合，有少少撞牆，知道咩時間放下長波，咩時間係可以猜下波，或有呢啲咁嘅默契，有啲互信嘅基礎，先至可以迎接未來。 所以其實我講咗好多次，即係泛民之間咧，係咪一定要一個硬性嘅團結咧？其實唔係，係最緊要大家有默契。咁咩叫默契呢？其實基本上要有個 mutual trust。咩叫 mutual trust 咧？就係話，起碼喺我同你嘅合作基礎上面，我唔會時時刻刻懷疑你會唔會喺我哋合作之間搞咩陰謀詭計，即係又唔好意思引用你同阿白卡邦個關係啊！屌你，如果合作嘅時候，我成日懷疑你都想放我招皮線鳩我嘅時候，大家合作唔到啊嘛，咁你冇可能叫我同你有默契噶，所以喺 back to those times， 我覺得你哋係非常之有默契，而且係有嗰種團結喺度嘅。咁問題就係睇翻而家泛民嘅版派，你就係覺得佢哋永遠都係望住選舉嘅席位而工作嘅，即係所以點解每逢一個政治風波出爐嘅時候，你梗係覺得有啲政治人物成日會將對方政治團體啊，即係人哋嘅政黨一啲政見啊，或者一啲行動嘅主張啊，你就擺上個面書度打飛機，人哋嘅路線有幾如何錯，我嘅路線有幾如何優越，即係我覺得呢啲操作全部都係基於你自己喺個政黨嘅位置，去為你自己嘅政黨去做一個premature 嘅選舉工程。咁但係當你暑假而家好話唔好聽 ，DQ 4又好 ，DQ 6又好，基本上嗰樣嘢未去到個選舉時候咧，你係好應該有個時候可以坐低去諗下，如果大家有一個合作基礎去為呢個板塊做一樣嘢嘅時候，你嘅工作應該係咩嘢？我可以照顧係咩嘢？喺呢個合作基礎上面有邊啲嘢我哋唔可以互相攻擊？而呢一種 mutual trust 係以往冇人 冇時間，冇個 vision 去諗出嚟嘅。 咪呢一樣嘢咧，你唔需要去睇啊好多咩馬岳、蔡子強嘅論文咧。你其實 嗰啲越睇越眼瞓。 咪馬岳嗰啲寫得幾好嘅，寫得好啲嘅，蔡子強嗰啲眼瞓少少。但係 anyway 係。你香港嘅選舉制度其實就直接導致咗即係反對派唔團結個狀況㗎嘛，因為比例代表制㗎嘛，因為黃毓民啊，我哋嘅老祖宗第一個提出嚟嘅就話，我哋只要爭取 10% 嘅選票嘅話，我哋就可以攞一席。咁而成個即係香港嘅政治文化就係咁樣塑造出嚟，總之我攞到個位，我就有個平台，我有發言權，所以搶位係第一件事先，搶位先有議價能力嘅係。咁、而呢樣嘢我哋褪後一步去諗，就係、話其實呢樣嘢咪就係政權去分化你哋嘅一個即 setting 一個 手段 嚟嘅咯，係咪先？而我哋就逆向思維就係打破呢一個政權係呢一個設定啊嘛，佢擺明整一個比例代表制嚟去分化你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自己去 set up 一套制？即其實簡單啲講就係黨內初就係初選，或者係一個我哋係有一個互信係可以即係。或者有一個機制，總之你反對派你如果你出嚟選，係你打生打死冇問題。咁但係如果喺個機制入面，你真係係已經係大家係服從嗰個遊戲規則，你係喺個機制上面已經係脱穎而出嘅話咧，咁大家就槍口一致對外。嗱，依樣嘢咧，我覺得其實我哋好需要咧。在反對派入面咧，去學習一下人哋台灣嘅歷史，或者更加準確啲講，係學習人哋民進黨嘅歷史。 佢哋咩學呢 我嗱，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以為我喺度玩交，其實我即係點解叫香港民進黨？香港民進黨我其實係有一套即係比較嚴肅嘅論述喺後面，不過比較少喺主流媒體出現喺嗰陣時候，因為第一。我係即係針對住本土派，大家都知道，即係我覺得就話人哋民進黨。 系针对啲假嘅本土派。 喺台湾即系搞本土嘅话咧，系和理非嘅，系唔系你好似你香港嘅本土派咁样样，系讲勇武嘅。咁而人哋即系搞本土搞到上台执政，人哋系咪一个成功例子先？系咪？咁而并唔系你哋即系其他本土派口中嗰阵时啦，而家全部收晒皮啦。今日即系高院又判咗呢一个即系暴动罪，有两条友又坐三年啦，系咪先？咁。是人哋讲即係点样去係抗争，甚至去到成个執政嘅成条路入面呢，其实呢个所谓勇武抗争係根本冇一个位置喺度嘅，係咁呢个嘢第一样嘢，我想即係透过民进党呢个名呢，係要同即係希望同其实当初係想同本土派个论述嘅辩论嘅。第二样嘢就係、当初你睇返民进党嘅历史呢，喺台湾係啱啱即係1986年成立嘅时候呢，其实嗰个时候仲係戒严时期㗎嘛。你我僅有嘅即係睇到嘅一啲 documentary 啦，其實人哋嗰啲即係民進黨20幾個創黨成員，喂個個訪問嗰陣時候，仍然 即係唔識就 Google 美麗島事件啊， 仍然都係流曬眼淚嘅，即係話哎呀嗰陣時候創黨嗰陣時候，我哋都仲係好驚㗎，其實都係攞命搏㗎，同家人講係寫曬遺書㗎啦，費事依家俾特務捉咗去咧，係即係掟落街嘅時候，你唔知道我發生咩事啊咁樣係，喂人哋有呢個覺悟，而呢個覺悟背後其實。同香港現在即係反對派的狀況差唔多，你嗰班人其實係來自不同喺即係喺台灣戒嚴時期，喺唔同嘅抗爭嘅事情上邊，喺在野個嚟叫黨外咧，因為國民黨以外啊嘛，黨外嘅人士入邊彼此之間當然都有好多牙齒印喺度嘅，係咪？亦都唔同嘅好多唔同嘅人嘅聚合嘅，即係有啲即係美麗島派女秀蓮嗰啲，有一啲係幫。即係美麗島辯護嗰陣律師，例如即係因為陳水扁嗰啲，咁跟住有啲係喺海外逃亡咗去，跟住有翻嚟話自己係民進黨嘅，例如許信良嗰啲。喂，依啲佢哋當中依啲黨外人士，其實同香港都一樣，你搞社運、搞抗爭，喂，個個覺得自己光環喺自己身上邊，覺得自己覺得做緊好撚正義嘅嘢，咁就當然就係大家都覺得自己嗰套先係啱嘅啦。 簡單嚟講，係一個泛非建制嘅光譜。 係啦，都係當中因為策略上嘅不同，以乃至於嚇。是因为即彼此之间有啲咩个人恩怨都好，大家都系其实都系唔咬牙嘅。不过你见到民进党一路以嚟发展落嚟嘅历史，就我头先所讲啦，佢哋有一套党入面，你加入咗民进党，你咩你话即系潮流系啊，美丽岛系啊，乜乜系啊，啲系好多派系林立，其实同香港嘅泛民、香港嘅反对派差唔多嘅。但系民进党就一样嘢，总之你内边我哋倾好咗游戏规则，我哋点样系去争去参加初选。 去选总统又好，去选立委又好，只要系大家即系选完有个结果之后咧，跟住大家就枪口一致对外噶。我举一个唔系太远嘅例子咧，就系喺2004年嗰次，2008年咧就系、是、呢一个阿陈水扁即系做咗八年之后，因为即系贪污啊嘛，所以有施明德个天下为公啊嘛。之后民进党都系揦硬嘢噶啦，已经系知道会输紧，跟住马英九就出嚟参选。咁嗰阵时候，大家仲记唔记得民进党嘅四大天王噶嘛？阿吕秀莲啊、游锡坤啊、苏贞昌啊、谢长廷，个个都想争住出嚟选。四个人咧就搞即系党内初选，有电视直播嘅选举论坛嘅。嗰四条友基本上围殴嘅程度咧。是已经接近所有人，已经接近人身攻击噶啦。跟住呢个又话吕秀莲蠢啊，咩收埋啲，咩俾人困咗啊，咩去攞奖，原来嗰个奖系假咁样。呢、這个又话你游锡坤嗰阵时候，即系行政院搞个立立乱啊，嗰、那个甚至有啲贪污啊，全部讲到人身攻击咁滞嘅系。 嗰啲叫泼污水喺度往 人格。人格攻击，喂，已经讲到个咁嘅地步。但系总之最尾谢长廷出嚟选到啦，系佢系总统候选人啦。全部即刻一致对外，吕秀莲啊、苏贞昌嗰啲闹完人之后话谢长廷好有胸襟。啊！嗰啲選舉語言咧，我哋過去咧，呢個係民主體驗民主嘅過程嚟嘅。而家我哋一致撐謝長廷好撚偉大咁樣。喂，個個調翻轉頭講啲咁嘅説話係，大家係有一個即係知道，即係面對呢個極權，面對或者面對即係作為一個反對派嚟講，係需要去到最後咧，無論即係之前有啲咩牙齒印都好，結果你個槍口一致對外，呢樣嘢其實對於香港嚟講。我覺得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唔係總辭係激發到大家市民係去有翻新嘅熱情去參加社運，而係調翻轉頭係話你見到泛民或者反對派係有一個比較形象化、比較實際嘅舉動，係可以話俾聽，原來係大家去團結會行多一步，去開始咗啲嘢嘅時候咧，咁反而係會吸納到更加多嘅市民係主動去參與，即係好簡單，你隊波勁啲。咁係多啲 fans 囉。 另外一個例子呢就係立法會選舉之前呢你會見到一面倒有啲人就覺得自己嘅選情嚴峻呢就直頭喺選前終止佢嘅選舉活動嘅。而我覺得呢一個舉動呢就正正就係 trigger 咗大家去投票意欲。即係你好耐都未見過成呢班人呢係全部都有一個 vision 去做同一樣嘢嘅。我希望泛民呢個板塊喺立法會選舉裏面比建制派攞得更加多議席。即係而呢一樣嘢大家見到你係有動作做嘅時候呢你會估到动到大家去学习，究竟喺呢个转变当中，你会唔会有你一个新嘅投票动机去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呢？而你投票支持呢个候选人，未必你系同意晒佢全部嘅政见。问题就系话，你系代表一个反对派，又代表呢个泛民嘅板块去投票嘅时候，你会点样去揀一个胜算最高嘅人啊？而呢一个成个系统概念。就是雷动啦，即系你会知道，有啲更加远大嘅理想系超出你自己嘅政治建议嘅，咁于是你咪大家就可以，有一种大家一齐群策群力嘅心情，喂，我哋一齐做一件事，咁就谷高咗投票率啦。 所以你讲起弃选呢样嘢，所以我一直系从心底入边都系钦敬我哋嘅山姐嘅，系，即系佢同阿索罗 B 做节目，我已经好捻钦敬啦，仲要做捻咗咁耐，都顶得顺，可以继续做落去。是咪？喂，即系胡瑞山， 即系好人好者，点解同我讲嘢做节目？屌，即系我哋咁捻多人才， 我冇机会见到佢，即系喺花生台。但每次见到佢，其实我打从心底，我都系想即系同佢五体投地行一次，即系大礼嘅，系即系我对佢真系从心底入边钦敬到上头壳顶嘅系。 但系你千祈唔好有啲咩生理举动喎，睇得出个小班 都唔重要，系即系山姐喜欢嘅话攞去用都得，系即系。即系呢样嘢，即系同我佢同索罗 B 做节目，我已经知道佢系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值得钦敬嘅人。 你惊咩？索罗 B 误会你系对佢有生理冲动咧？ 吓、啊，呢、這个我哋第三次讲系啦。我都好想睇下，即系索罗 B 嘅生理反应系点样，即系大家都知道阿 B 哥即系地图炮咁样，范围广泛系咪先？咁样喺呢样嘢留翻我哋思源环节第三次讲。 系 咁，但系呢个弃选呢样嘢其实即系呢样嘢，第一就系话。团结令到市民嗰个意欲系去即系行动嘅意欲增加。第二样嘢更加进一步就系，如果你一个非常之即系反对派又非常之一个结实一个即系分合进击或者选举嘅时候嘅联盟嘅时候咧，其实咧除咗普通一般市民或者支持即系黄丝啦系嘛嘅人系会行动力会增加之外咧，另一个板块系都可能会移动嘅。嗰班人就系阿大田。为首的一班商家佬，即是商人，就是佢睇下你有冇即系成功机会先至 即系先。 你惊唔惊有话俾人话你抬举啲kingmaker？ 唔系呢样， 你要造就个时势俾 kingmaker 去做嘢喎。而家 我觉得系 你系策略派啦。 我觉得系一个事实陈述啫，即系我觉得喺即系中 屌 呢样嘢 原则啦，就系 唔系呢样嘢。我成日都话噶，阿练总咧，即系除佢。其他嘢完全系唔需要睇佢嗰啲政治分析啦，我觉得好戇撚鳩，尤其是撐本土派用武嗰啲嘢。但系咧，佢經濟分析咧，我覺得都係仍然係可以，即係值得留意。佢而都依樣嘢，佢未發癲支持撐本土之外，本土派之前咧，其實都已經講咗好耐啦，就係、是、香港港資其實而家係受中資排擠噶嘛，係咪？咁呢啲傳統即係大田嗰啲大媽曬，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想，都唔會做呢、這、一個。啊、所謂建制派的壞孩子啦，而家都唔係自由黨都唔經佢管啦。喂，我呢度嘢即係坦白啲講喺度講，喂，如果戴耀廷或者我哋仍然有一個目標，就是、下一波民主運動唯一嘅可以操作空間咧， 吸納自由黨咯，不如 唔好話吸納，即係總之就係反對派喺立法會過半嘅話， 咦？呢、這個我同意嘅， 咁功能組別，不如你而家去揾下大田。是去佢功能組別佢選係佢有班人佢係熟悉功能組別嘅運作知道點選㗎嘛。跟住選完之後如果兩者加埋係過半數嗰陣時候嗰陣時候開始講數都未遲啦。 Essentially, 你係講緊自由黨入面嘅派系鬥爭。 都唔係派系啦田北辰唔係田北俊講到明嗰班友已經都唔係自己嘅傳人嚟㗎喇。係。係咪先。佢要屌開名先，即係爭在未開名，好似鬱敏同埋陳秀慧呢樣嘢係第三次講，即係咧，即係田北俊爭在未開名，即係屌鳩阿李子敬啫嘛，即係心入邊講，我喺你後邊。 哇！你都用咗幾撚多資源、心機、時間、金錢去捧李子敬，你知唔知？ 你選到咁撚樣， 你老尾。 跟住啊，唔係好明顯啊，阿田北俊咪喺 Facebook 嗰度咧講咗句，而家佢去咗民主黨。嘅黨慶啊嘛，佢喺度問啊嘛，點解人哋可以即係接班接得咁好嘅咩咁啊？ 自由黨要揾咩人接班？ 我嗰啲即係香港自由黨揾到，佢直講到明嘅，自由黨揾一個人都冇啊，係咁即係已經唔係佢噶啦，自由黨已經係，咁、所以即係。嗱，依樣嘢就嚟緊一九年區選，2020年，或者甚至即係將來即係嚟緊嘅補選都好嚇。我覺得係有一啲操作，或者係咪有一啲即係既然嗰個壓力係越嚟越大嘅時候，係真係。即係我反而覺得呢樣嘢係一件好事，就係、是、逼到大家真係要坐低，係要有一個真係要即係坐低練波啦。簡單啲講。 好，大原則啊講完啦，實際上點操作呢？第二節翻嚟。